社报道，王毅表示，美国违背时代潮流，仍然在不断挥舞单边制裁大棒，只会在世界上留下更多不光彩的纪录。中方愿意同俄方以及国际社会一起，始终坚定维护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维护世界公平正义。拉夫罗夫强调，应该坚决反对美国破坏多边主义的行径，抵制美国对俄中的打压，维护国际法，维护两国的共同利益，维护国际稳定与合作。王毅表示，两国今年在抗疫合作之中守望相助，在务实合作之中彼此支持，世界上越是乱，中俄关系就越要稳，双方全面战略协作价值对中俄和世界就越宝贵。拉夫罗夫高度评价两国关系今年取得的进展，表示在疫情肆虐背景之下，俄中保持高层交往、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进一步深化。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54，瑞士法郎0.888，加元1.289，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4，欧元对美元1.219，澳元对美元0.755，新西兰元对美元0.706。日经平均指数报26,547点，升111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3.61美元，卖出1,864.49美元。天气方面，一道广阔云带正系覆盖南海北部同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而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就慢车。咁另外由于有渠务工程啦，沙田嘅大涌桥路沙角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噶。咁另外受爆水管影响，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啊。咁另外提一提你啦，咁而家中环啦往返红磡嘅渡轮服务咧已经回复正常，中环往返红磡的渡轮服务已经回复正常了，揸车朋友留意啦。另外再提一提你，由于受较早前的爆水管影响，浅水湾道来回方向就是受影响，所以有封路的。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现在浅水湾道开返了，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封路已经重开，爆水管就已经修理好。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二台通识60秒。 用拖板最大的好处，除了是同一时间能够为多个电器供电之外，亦都可以方便我们在不同的位置使用电器。不过为了避免电力负荷过重而造成火警的危险，记得不要将用电量大的电器插在拖板上面用。切勿使用一些附有不规则插孔或者是没有安全活门的万能插梳或者拖板。如果拖板太旧并发现插头不能够稳固地插在拖板上面，或者发现插脚难以插入插孔，都不应该继续使用了。而拖板是不应该放在潮湿或者近水的地方，例如浴室和厨房。还要留意，不要利用拖板的软电线将拖板挂起，这样很容易损坏电线造成危险。平时使用都要留意拖板有没有异样或者声响， 如果有呢啲异常嘅情况出现，就要停用同埋拎去维修或者更换一个新嘅拖板啦。以上资讯由机电工程署提供。 声音演绎阿 Lu， 二台通识六十秒。 圣诞树啦，又到圣诞。 老公啊，你抱个女去挂粒星啊？ 冇问题，抱之前咧，你等我吓抹开只脚先，我踩。 咦，爹哋，你做乜打功夫啊？ 哎呀，因为一定要咧开咗个支撑脚咧，咁高空工作先稳阵噶嘛。 咁使唔使俾埋个工作台你啊，老公？ 系、哎、啊，最好啦。 哎呀，爹哋，我棵圣诞树坐台噶啫。 系咁啊，不如听住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离地工作要小心，跟足守则免担心。 大家好，我是袁伟豪。今天我成日都会听 Made in Hong Kong 的节目啦，当中的主持呢各有他们自己的性格的。首先就是李志刚啦，大师兄啦，他就很正的。他会讲很多笑话引你笑，但其实呢他是不是真的跟你讲的笑话呢，你又要慢慢去细味一下他究竟是跟你讲的什么。今天 TVB 又会很多他自己的生活的经历啊去分享啊。那大家要记住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留意住香港电台第二台。由李志刚、TVB、罗敏章同阿土嘅 Made in Hong Kong，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Jingle bells, jingle bells, jingle all the way. Oh, what fun is to ride one horse open all the way. 年尾都会听到好多人讲如何自制明年嘅长假期。即是话呢度请两日，后面放三日，加埋中间嘅公众假期，你就可以放一个悠长的假期。今年好少听到人讲，到底系今年已经有太多日子唔使翻工，还是预咗明年继续有咁多假放呢？我只系希望大家日日有工开。 晨光第一线，祝大家圣诞快乐！ 12月23号星期三的早上，时间来到8点11分，这么多的听众早晨，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的晨光第一线，室外气温现在17度，相对湿度 89%。 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天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为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啊，八点十二分啊，今日天气啊麻麻地，像雾又像雨啊，多云有几阵雨，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咧89%啊，唔知股市系咪都系像雾又像雨咧？咁啊，请我哋嘅嘉宾出场先啦吓，有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胜庆啊 ，Kenny 早晨 ，Kenny 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啊，睇到琴日咧恒指啊麻麻地啊，跌187点啦，咁啊领跌都系啲传统少少嘅股份，不过咧啊，好似 Kenny 琴日咁样讲啦，即系炒股啊唔炒市。个别股份继续升，特别是那些半身股，昨天提的那几只都继续上到一些很高很高的位置。今日的市方面怎么去分析呢？交给 Candy 了，麻烦。 我想都是暂时维持这样的局面，昨晚美股又即是跌了，最主要都是、即是假期起身开始都会浓厚一点，成交方面就会是减少一点，所以变了就指数计的话咧，都系暂时都冇乜太大表现噶啦，咁大家都觉得，咁就应该都系继续睇翻个别股份板块为主咯。咁半身股就继续好炒，就因为最主要你譬如睇翻京东健康嗰啲啦，就富贵夸张啦，咁啊，另外泡泡玛特都系继续升啦。咁因为始终咧半身股份方面咧都系供求关系主导住嗰个系走势啦，咁所以变咗喺呢个环境之下嘅话咧，可能啲人情愿炒下啲半身股啦。 可能系咁样啊，咁京东健康又纳入港股通啊，咁啊真系股价都升咗上去啊吓，咁啊睇下散股民点去部署啦。 另外咧我哋成日都讲内需啊嘛，阿 Kenny 咁啊话内需股咧都非常睇好啊，咁啊睇到咧呢个体育用品股咧亦都受惠复苏，咁有几只咧个表现 现都相当之好啊。咁譬如啊，李宁啦、安踏啦咁样。咁啊 ，Kenny， 你觉得系咪可以即系我哋留意一下，如果佢回一回嘅话咧，就可以即系趁机入一入咧？ 嗯， 啊，你讲开呢、這个即系内需同埋头先我哋提过只非本身股咧，咁都值得提就只蓝月亮啦。即系之前蓝月亮都系即系上市嗰时表现都系。嗯都升，不過咧就冇話預期咁多。喺呢兩日，大家留意一下啦，就開始咧就係即係連續兩日都開始有啲起動啦嚇。咁所以變咗啲內需板塊咧，都係市場方面中意嘅。咁而體育用品方面咧，就即係更加係由頭升到落尾啦，基本上冇乜點回過。就睇翻安踏啊，同埋李寧呢啲嘅話咧，其實基本上都喺高位裏邊咧，就係即係不斷咁破頂噶啦。咁安踏方面，琴日都有啲即係消息嘅，因為最主要就係講佢就係出售呢個係體育。嗰啲設備啊，體育備嗰啲 健身器材 業務啦，健身器材啦，就三十幾億啦。咁呢個咧就佢都有講咧，就係話我嚟做啲錢咧嚟翻嚟進一步發展呢個係鞋服，即係鞋啊服裝嗰啲業務嘅。咁其實十月中嗰時咧都曾經有個傳聞傳過咧，就係話佢可能會收購呢個 Reebok 啊嘛。咁而安踏方面咧，過往嗰個發展模式方面咧，就同李寧唔同嘅，李寧就自己去推自己個品牌啊嘛。但是安踏方面咧，就係都係傾向就收購一啲外地嘅品牌，譬如好似之前起家就斯拿啦收購，再之前 Emma 啦，咁都係一啲收購外地嘅品牌嚟去推動嘅。咁所以都有啲機會咧，就係賣完呢個健身器，因為健身器材方面咧，就其實係都非核心嘅，因為基本上咧，佢而家差唔多係四成幾嘅嘅收入咧，係嚟自呢個係鞋啦，跟住差唔多五成幾六成就嚟自呢個係服裝啦。其實得好少咧，係啲非服裝或者鞋類嘅嘢嘅。咁所以我諗佢賣咗呢啲嚟到去集中翻喺鞋啊，或者係服裝都係 合理嘅。咁可以睇下啦。係啊，咁頭先都有講話，喂佢啊賣咗俾即係其中一間健身器材公司啦。咁啊俾呢個美國嘅互動健身平台咧 Peloton 啦。咁 Peloton 美股嘅股價都即係又係由頭升到尾啊，由年頭升到年尾，所以都幾誇張下。以為即係往時咧，我哋就奧運年咧先炒體育用品股啊嘛。今年冇奧運。自然都是炒緊體育用品， 強身健體嘛， 有疫症啊嘛，嘅話咧，大家可能更加注重呢個係健康啦，同埋即係好多時大家你見到啦，多咗去行山啊，或者做運動啊嗰啲啦，咁同埋而家其實基本上咧就運動服咧都變咗一個係即係 fashion 嚟噶啦，即係好多人。就算你唔係做運動嘅話，可能都著瑜伽衫出街 啊！係啊，真係啲瑜伽衫 更加多啦。咁所以變咗佢即係將個運動服裝時裝化咧，係對佢哋有一個商機。尤其是李寧呢一 part 做得好好嘅，即係你見到李寧嗰啲衫咧係比潮，即係比較潮啲，係變咗個時裝。尤其是佢行埋呢個巴黎時裝展啊嘛，咁 即係 進入咗呢個係時裝界嘅。 咁真係喺巴黎時裝展嗰度都睇到我哋國家嘅牌子真係好勁抽啊！好啦，咁啊轉個角度講埋呢一個啦，咁啊幾份報章啊財金報章嘅頭版咧都係話恆生指數公司咧咁啊研究咗一啲新嘅建議，咁包括咧就係擴充行業嘅代表性啦，咁啊改善呢啲權重嘅分佈啦，咁啊同埋咧加快納入大型新股，咁呢幾樣嘢係咪都有利？邊一啲嘅板塊或者有冇啲個股係真係直接受惠得到咧？而對成個股市嚟講，係咪真係有一個相對嘅提振作用咧？交俾 Kenny 可以講多少少啦。 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與時並進嚟，因為以前咧大家成日都覺得歸咎呢個係即係恆指點解個估值係遠遠落後於其他市場咧？咁就因為咧就係恆指裏邊咧過往都係啲金融股份嘅成分比較多，尤其是啲中資金融股。咁大家都知道中資金融股唔喐噶嘛，就算喐嘅話咧個估值都係好低噶嘛。咁所以就拖累咗成個平均嘅恆指嘅 P/E。咁同埋而家我哋都時代都轉變咗啦，基本上而家新嚟香港上嗰啲。就啲巨無霸全部都係科技巨企啊，或者一啲即係第二上市啊，或者同股分同權嘅公司嚟㗎嘛。咁所以變咗第一就係首先咧，就將恆指嘅成分咧就即係大幅增加到80隻啦上限。咁就唔使太過側重喺一啲係即係金融股，因為佢剔走啲內人又唔係，佢內人嘅市值又真係好大㗎嘛，好難剔走㗎嘛。咁但係咧你。換嘅，你不斷換其他落去嘅話咧，你對恆指嘅 rating 咧就冇乜太大嘅改變，因為你 個數量冇增加。咁如果你加咗啲新嘅數量上去嘅話，就咪稀到可以稀釋得到咧，就係嗰啲內人所佔嘅權重咯。咁第二咧，就係佢又都將嗰個係上限統一為8%啦。咁即係話將嗰啲係第二上市啊嗰啲，就係提高到去依個8%，由5%提高8%。咁依個都係符合翻而家嘅市況，因為頭先講啦，都係新經濟行業嘅主導，同埋嚟緊都可見將來都係新經濟方面咧個市值啊，同埋規模都越嚟越大噶嘛。咁所以就將佢哋嘅 rating 提升到8%嘅話咧，咁係合理嘅。咁另外就將啲傳統就10%跌翻落8%嘅話咧，咁其實就將好似頭先講啦，就將個 portfolio 咧就平衡，唔使側重喺啲傳統金融裏邊咯。 嗯，咁所以即係尤其是睇到下年有機會排隊嚟香港上市嗰啲，全部啊十隻有九隻都係關於科技類啊或者科網事啊咁樣。即係傳統都真係難搞少少啊，所以呢個改革 咧，我覺得咧，呢個改革咗之後咧，恆指就應該就可以有機會咧，就係有啲即係未來啊，有啲大啲嘅升幅啦、 哦。 因為你好多而家咧，我哋成日炒股唔炒市就係、是、你譬如小米啊嗰啲、 啊、 升好多噶嘛， 嗯、 但係你喂匯豐啊或者係中誒依、這個係 中移動啊，係中油啊，係啊， 或者中移動啊，得幾倍 P 又唔喐噶嘛。咁、如果你話係改革完之後啦，嗰啲係頭先我哋講嘅集新經濟股嘅比重越嚟越大嘅話咧，咁你個恆指升幅咪會顯著咯，即係追翻上去嗰啲實際嘅情況啊嘛。 係咁，所以即係散股民又可以留意翻啦。咁啊，呢個嘅改變或者呢個改動幾時會發生咧？咁樣啊嚇。今個早上咧，非常多謝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主席 Kenny 鄧聲慶幫我哋分析大市。 喺度咧，祝埋 Kenny 聖誕快樂啦！我哋下次傾偈已經過咗聖誕啦，係啊 ，Thank you， 快 樂， 好，拜拜。 屋企个小朋友点都唔肯戴口罩啊？ 点解啊？ 佢话箍住块面好辛苦。 你可以试下同佢一齐戴口罩。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小朋友见住大人戴口罩，就会想学你一样咁戴噶啦。 系、啊，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8:20，早晨，钟哥，早晨，小白， 早晨啊，崔杰彤。点啊，小华啲咩讲啊？今日 早晨啊，钟哥，早晨，崔杰堂。咁啊，头先听嗰、那个宣传声带咧，啊，真系啱。其实咧，细路仔唔肯戴口罩咧，有时大人帮一把，或者大人自己做好个榜样咧，啊，细路仔真系会觉得有人原来戴口罩都唔系咁辛苦啫。咁啊，而家好多小朋友都已经习惯咗戴口罩啦，咁样。 点解我无端端会有呢一个感触要写一句咁样嘅嘢咧？ 系咯，点解咧？ 因为咧，我就有一次揸车，咁啊经过，我唔记得好似土瓜湾附近咧，咁我见到一个妈妈拖住两个细路。 嗯、 一个咧就大约目测咧应该系六七岁咁上下啦，乖啲嘅，冇乜嘢啦。另一个咧 睇个样都知道乖啲啊， 因为佢好好愚，唔好讲好讲愚笨，唔系愚笨，系好乖巧咁样企喺妈妈隔篱。咁妈妈咧就好忙碌咁样咧就教紧另一个人行紧嘅，大约目测咧应该三四岁左右嘅僆仔。咁就系咁样搲咧个口罩，系咁搲咧个口罩，跟住喊又扭计。咁阿妈咧就好辛苦，要帮佢即系掹翻面口罩上去啦。咁我就见到一个咁嘅画面。咁说时迟那时快，跟住我隔咗两日，我就听到有一个咧嗰啲儿童专家就讲紧点样同啲僆仔即系咁细个嘅小朋友戴口罩嘅技巧。 系特别啲活泼嘅细路仔，佢点样可以氹到佢戴口罩系嘛？ 因为佢唔明啊嘛，即系佢唔明点解要戴，你只可以。引導或者叫做氹佢戴咯，所以就你自己戴佢就會學你戴咁。 係啊，原來咧好多時家長就做咗呢啲叫做咩身教或者榜樣去俾啲小朋友睇啦。咁喺有個地方得意，即係講緊呢一個家長嘅信用問題，發生咗啲咩事咧？咁樣就話到嗱，阿爸阿媽咧就想個仔咧就讀書成績好啦，本身就好麻麻噶啦個僆仔。咁啊初中嘅時候咧，咁啊成績都係中後期咁樣。好啦，咁啊變咗要氹佢讀書。读得好又要上进点咧，咁啊，于是乎咧就同佢讲啦，啊，阿仔啊仔，如果咧你可以喺年中嘅考试嘅时候，哇，我成绩突飞猛进，能够考到全级嘅第五名嘅话咧，我就可以买份礼物俾你，啊，你想要乜嘢啊？咁样 又系呢啲啱啱氹氹嘅方法啦， 冇错。咁阿仔啊，梗系开心啦，哇，有礼物喎，咁啊，擘大只眼，我想要部自己私人电脑，个人嘅电脑，咁啊，系啦。 几岁啊？个细路？ 初中嘅。 哦、 初中嘅即系 初中又明嘅，即可能啲同学仔都要做功课。 系啊，个个都有电脑，可能佢又好想要一部啦。 跟住同以前细个嘅时候，你阿妈有冇用呢啲方法氹你读书啊？ 我唔使嘅，好自发嘅。 买嘢 咁犀利， 系啊，我真系好自发嘅，因为我都成日讲细个唔读书好似冇咩好做咁样。你唔使氹我啦。 咦，你呢个谂法好奇特、 啊。系啊。 即係哦冇咩做啊，不如讀書啦。啲人唔會咁諗啊，喂冇咩做啊，不如出去玩啦，會咁樣啊嘛。 我覺得出去玩好攰啊，我寧願留翻屋企讀書。 佢又我又係嗰句，你經歷過咩童年啊？你啊， 可能真係細個玩得多，即係再細個嘅時候咧，我都玩夠啦，我都係讀書啦。 即係四歲嘅時候，阿媽。我出去玩得太耐，我攰啦。 系咯，攰晒啦。 系要翻屋企啦。嗱、哦，好啦，咁啊，讲翻嗰个小朋友，咁啊就话我想一部自己嘅个人电脑。咁啊，爸妈听到之后咧就好啦，应承你咁样。咁于是乎呢个小朋友咧，佢真系好俾心喺读书。咁啊，佢由开头成绩叫做中下，慢慢去到中级啦，去到年尾考试嘅时候咧，佢真系可以考到咧就系、是。全級的第五名， 啱啱好達標喎、 啊，啱啱好達標，係啦，咁佢就入咗圍啦，哇，中獎喎、啊嗯，對佢嚟講即係全年嘅努力啦、啊，冇付諸流水啦，咁啊好開心，咁就拎住個成績表咧，就去同爸爸媽媽講啦，啊，我真係有做到大家嘅嘅信用啊，我做到啦，你哋嗰個禮物點啊咁樣，阿爸阿媽咧就竟然間已經預先安排咗一份禮物，嗰份禮物咧係一架單車。咁、 哦、 於是乎咧，呢、這个小朋友咧，佢嘅情况就系点咧？佢崩坏啊！佢喺嗰刻咧，佢就觉得咧，阿爸阿妈咧就冇口齿，冇信用，系啦，冇信用嘅时候咧，咁佢即系佢咁点啊？阿爸阿妈，你唔想怨佢咩？系咪？但系佢就少少 真系怨佢噶啲小朋友， 因为放不对版啊， 系啦， 唔关事嘅，唔关事， 呢个承诺嚟啊嘛， 系啦 ，Kitty 讲得啱，呢个真系承诺嚟嘅。 我唔赞成呢个 point 嘅， 你唔赞成？我讲埋呢个古仔先。咁呢个古仔最尾嗰个初中生咧，咁佢就即系攞唔到自己个人电脑，唔开心啦，搭部单车。咁于是乎咧，佢就开始有啲放撇自己，咁啊成绩咧就跌翻落去，系啦。咁啊， 自暴自弃， 有少少自暴， 跟住识咗坏人啦。 有冇识坏人咧？ 之后加入社团， 故事又继续发展落去。 所以呢套戏叫做《一切从单车开始》啊。 即系讲紧，喂，信用咧其实好紧要啊。嗱，好似我自己细个咧，其实阿爸阿妈都算系好好噶啦，同我讲好多嘢咧。都兑现嘅，我就发觉 衰仔啊！你咁样讲算系好好，直头好好啊，算系你咁样话自己阿爸， 佢欠啫，佢欠啫， 我欠啫。咁但系我而家即系做咗人老豆嘅时候，我先知道原来我对住自己个仔咧，每逢讲任何嘅承诺嘅嘢嘅时候咧。我就会个脑出现一啲画面就系、是、啊，我细个嘅时候，爸爸妈妈会同我讲啲乜嘢，佢哋有冇做到？然后呢个画面就喺我脑入边出现咗，我先至会同个仔去到讲翻嘢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喂，原来信用咧系好紧啊！如果我细个嘅时候咧，阿爸阿妈对我成日讲嗰啲嘢咧，即系卖唔到单嘅话咧、可能我而家完全系另外一样嘢嘅嚟噶咯。你哋有冇试过？譬如阿爸阿妈同你讲啲，喂，即系对唔到单、哦，冇噶、甩晒噶咁样。其实系好影响我哋嗰个人生。 我有、啊， 你有啊？ 系啊，我好记得有一次我妈话同我去饮茶，最后佢好攰瞓觉，冇去到咧，我喊咯，我真系好伤心，我唔知点解咁伤心啊！饮泣嗰阵，嗰啲抽搐、啊。 点解你咁中意饮茶咧？突然间嗰次。 其实应该唔系真系好想食牛肉嗰啲嘅，但系你嗰个心情预备咗，即系我自己嘅性格都系咁样嘅，即系好多嘢觉得规划咗咧就要做， 咁你 唔系好中意临时改变嘅。 你而家大个咗有冇经常去饮茶补翻呢个童年阴影？ 有啊，虽然而家外卖都饮茶， 饮茶唔该山竹牛肉虾搞烧卖咁样， 就系对我嘅影响啊咁。 嗱，我话咧，正话我唔系好赞成嗰、那个嗰论点，即系个单车同个电脑点解咧？如果阿爸。預先準備嗰份禮物，係、一部遊戲機咧、有即係第五代咁樣啊，再貴啲嘅，又或者係我準備咗一層樓，即係買一層樓俾佢。你嗰個小朋友會唔會有第二個反應啊？因為可能喺佢心目中，一部單車唔及一部電腦啊嘛，而未必係因為呢部電腦唔兑現、啊。如果係佢買啲嘢俾呢部電腦，哇，更勁嘅，可能又冇嘢嘅。 哦，系、哦，系嗰个礼物个价值令到小朋友觉得佢唔守信用。 所以我由头到尾都唔赞成用礼物去诱，我用诱骗呢个字，唔赞成我礼物去诱骗啲细路做一样嘢嘅。因为呢一样嘢系衍生好多问题出嚟嘅，即系、譬如话，哦，你即系而家同屋企人都要讲代价啦，哦，冇乜嘢你就唔做乜嘢啦， 讲条件， 讲条件啦。咁另一样嘅咧就系变咗我正话讲嗰个啦，唔兑现心目中咧就系另一样嘢就系如果个价值观嘅变迁啊。即系如果喂，我俾样更贵嘅嘢你，我系唔兑现我之前嗰部电脑噶啦。 哦，咁呢个好简单可以解决，就系、用价钱衡量，即系、你赢咗咧，或者你考到咧就500蚊咁样。 嗱，咁咪即系变咗又系市侩咯， 又系钱咯，系啊， 又变咗用一个同筹去衡量咗一个、一件事情 咁可能要用嗰个礼物嗰个实用性质去到做呢一个嘅单位啦。例如原来架单车。 阿爸阿媽原來苦口婆心，係覺得佢讀書讀得辛苦， 嗯、 就係、是、想買架單車俾佢強身健體。 呢、這個咁樣就 O K， 即係話你唔係因為個成績，係因為你 係因為你瘦弱咁樣。 嗱咁都可能得，或者係哦，你上堂你嘅成績差，因為冇部電腦啊，你上唔到堂，上唔到網啊，我俾部電腦你。嗱咁又唔同、啊。两件事嚟嘅、哦， 嗯，咁、嗯、啊，希望佢就唔好咁唔开心啦，系啦、 啊，你仲氹佢， 因为一架单车唔系唔抵啊嘛，因为一架单车成绩一落千丈，好好沟通，最紧要系咩咧？一家人最紧要沟通，系、啊、啦，误会嚟嘅啫。好，唔该晒啊，小白。好啦，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半钟啦，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85%啊，今日都凉凉地，着多件衫啊。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呈现 专责外家 晨光第一句。 妈妈，我有个同学每年家人都会同佢去好多次旅行噶， 点解我冇人哋咁多零用钱用嘅？ 德国哲学家弗德里希·尼采曾经讲过：人才出于贫寒家庭，莲花开在死水。 今日起身讲嘅第一句，不妨就系同屋企人讲一声，无论屋企而家嘅环境系点，我都会努力嘅。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英国继续受到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困扰，星期二新增36804宗确诊，比前一日多3440宗，另外再多691人死亡，数字是前一日的超过三倍。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说，变种病毒株的传播力高70%，并且正在英国快速传播。内政大臣彭黛玲说，多个部门正在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鼓励民众圣诞期间留在家。英国的脱欧过渡期月底届满，欧盟和英国在捕鱼权的分歧正在缩小。消息透露，欧盟脱欧谈判代表巴尼耶向27国代表汇报的时候，形容谈判有进展。如果英国同意就捕鱼权作出妥协，双方可能在圣诞节之前可以达成协议，强调捕鱼权仍然是谈判的绊脚石。据报欧盟同意继续谈判，有意将讨论延长至到明年年初。英方一名高级大臣排除将英国脱欧过渡期延长至出年的可能性。爱尔兰总理马丁表示，他认为英欧达成协议的机会大于不达成协议，但是认为磋商可能持续到圣诞之后。他透露，渔业方面有一系列的问题，不单止是削减捕鱼量的百分比，亦都包括过渡时间表。翻嚟本港，一名驻守牛头角分区军装巡逻小队嘅23岁男警员初步确诊新型肺炎。警方表示，嗰名男警员嘅家人星期一不适送院，寻日经初步测试对病毒呈阳性反应。男警员寻日亦都送院进行初步测试，结果呈阳性。他过去14日没有外游记录，和公众接触期间有佩戴口罩，最后翻工的日期是星期一。警方说会安排和那名男警员可能有紧密接触的警员以及文职人员接受检疫和病毒检测，并且会消毒涉事警员工作的地方。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753，日元103.6，瑞士法郎0.889，加元1.29，人民币6.544，英镑对美元1.339，欧元对美元1.217，澳元对美元0.754，新西兰元对美元0.704。 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2点，升86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2.76美元，卖出1,863.77美元。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依家气温17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重复多次啊，就系、是、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景村嘅快线有交通意外，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少少。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和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就慢车，那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进景园。较早前浅水湾道就爆水管，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咧，头先就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而家呢个工程已经完成咗，浅水湾道来回方向啦，交通都系回复正常，可以回复正常行车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 有快乐。 Radio 2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以为自己永远只有错爱，找不到真爱时，音乐说。 若觉得第一位最愉快，为何上一位不释怀？ 当你觉得自己好似好怪，同其他人格格不入时，音乐说。 请跟我为依偎，快活到正常。 第43届十大中文金曲，音乐说。 抗疫家族温馨过圣诞。 林慧、崔杰彤。正话钟哥阿 O 小白问我，圣诞节想送份礼物俾嫲嫲，唔知送乜好 啊？系咧，送咩好咧吓？ 呢段期间送个人卫生物品，最紧要系送上一个温馨嘅祝福。点解佢哋唔自己谂下啫？ 其实咧，系我问佢哋送咩俾嫲嫲好啊？ 民政小五个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福每个家。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有人问我做咗电台咁耐，得到最多嘅系乜嘢？我会话系。朋友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咏琪， 我是 Sammy 郑秀文。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柏豪， 我是 GLAM 张智霖，我都是 Kitty 的挚友。 崔杰同主理，娱乐崔挚友。 今朝早 Kitty 请嚟嘅朋友咧，有 Fiesta 乐队嘅两位成员，分别有 Coco 啦，早晨 Coco， 早晨， 系仲有 Amy 喺度嘅， 大家好， 你哋好啊，嗱咁啊，首先咧介绍下你哋先啦，因为我咧都系即系第一次同你哋坐低做访问啫，咁啊虽然咧歌就听过几首啦，咁啊你哋派咗三首歌啊嘛，咁啊但系咧其实你哋乐队咧，我知道2011年嘅时候咧就已经成立咗啦，呢个 Fiesta， 咁不过咧派歌咧都系即系近一年嘅事啦，咁可唔可以同大家讲下点解会形成咗呢个？ 六人女子乐队呢？ 咁初初呢，我哋中一二度啦，咁其实就想搵个乐器做课外活动嘅，咁就我哋每个人都有想学嘅乐器啦，咁跟住呢对 band 呢係我同第二个吉他手 Iris 开始先嘅，咁佢係我小学同学嚟嘅，咁就开始自己玩木吉他啦，我哋有跟老师学，跟住玩玩下不如我哋夾 band 咯，湊一隊樂隊咯， 即係仲係中學啫， 係啊， 即係講緊可能十三歲嘅時候，我諗我仲係食緊冰條嗰啲，你哋仲已經好大嘅志願夾 band 咯，咁樣係 初初真係當興趣班咁樣，逢星期六上去上堂啊。 咁你個 band 就係兩個人咯，你同 Iris 啊？ 開始組樂隊嗰陣咧，就有開始湊人出嚟， 湊人啦， 係啦，跟住有幾個咧就係 Iris 嘅中學同學， 嗯， 係啦 ，Amy 都係其中一個啦，係啦，跟住鼓手阿 Sophia 就係同一個 band 房學嘢嘅，咁所以就湊咗依六個女仔一齊玩啦。 哦，即係其實有啲識，有啲就唔係好熟，咁總之楞嚟楞去，咁就湊夠咗六個人啦。 係 一開初咁樣六個女仔走埋一齊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好多时候会不会有拗叫啊，又或者大家其实个理念都不知道清不清楚，这样就坐低了大家。 因为我们六个呢个性格是比较淋的，我们几个所以呢我们通常呢都说哦好没啊好咯好咯这样。特别是是啦，那有几个有一两个通常都是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就啊跟住这样啦，那其中一个应该就是我来的。因为细个呢是一个我唔知发生咩事喎，好啦，你哋想咁一齐去啦，咁样好鬼乐观嘅嗰阵时。 但咁细个，你哋屋企有冇人话反对你哋夹 band， 即系觉得会唔会嘥晒啲时间？你哋读书吧啦，仲几个女仔咁样聚埋一齐。 初头系有少少微言嘅，因为我哋夹 band 嘅时间通常系十一点、十二点先翻屋企，咁嗰阵时屋企就唔习惯啦，就你一个女仔都唔知道做咩喺出边，又唔翻屋企咁样啦，因为唔习惯啦。咁慢慢佢哋知道我哋做緊啲乜嘢啦，咁聽到我哋做出嚟嘅音樂啦，佢哋就開始變為欣賞我哋啊，跟住話幾時出 show 我哋睇囉咁樣，有呢個心態上嘅轉變啦。 咁其實由11年開始到而家都做咗好多年㗎喇喎，叫做即係創作咗好耐啦。係中間有冇諗過停呢？即係因為其實我明白即係中學可能真係比較多時間，即係冇其他嘢要處理嘅時候，你梗係多啲時間一齊玩啦。但係之後咁多年即係經歷好多嘢，譬如你有啲公開試要考啊，或者可能有啲人又去咗拍拖啊，咁樣好多嘢嘅時候，會唔會有另外一啲嘅阻力令到你哋中間會面臨一啲危機？ 又冇，因为我哋真系当系好似食饭咁，每日都会做啦。咁呢样嘢系我哋由第一次夹 band 开始，都已经系个个礼拜都会上嘅，跟住已经转化成一个星期两日咁样上去啦，即系一个恒常会做嘅嘢咯。咁如果系去到 DSE 嗰阵咧，即系比较着重自己成绩。嗰幾位咧就會可能請假幾日啦，係已經用請假嚟形容噶啦。 即係風雨不改，無論發生咩事，我都要翻病房練噶啦。 有好幾次咁啱八號風球都係照常 嘅，真係打風都要夾 band 嘅， 係啊，唔驚啊， 好熱血啊呢一件事。咁Fiesta 其實你哋即係夾咗咁耐，亦都好有默契啦，甚至好似你哋話即係變咗屋企人咁，幾個女仔好有感情。你哋希望呢一對 band 帶俾人哋係即係啲聽眾啊樂迷有啲咩嘅感覺，或者你哋想做出嚟嘅音樂係啲乜嘢嘅風格嘅咧？ 咁其实 Fiesta 呢个名呢就係、西班牙文一个嘉年华咁解。其实我哋初初改呢个名字就係想带欢乐俾人哋嘅人啦，即係最尾 Fiesta 我哋转咗做 ER 啦，就係、是、一个带俾欢乐俾人嘅人啦。係啦， 你有冇听过刘德华嘅下一 Fiesta？ 呢个系咪唔系你哋个年代？你一讲 Fiesta 我就谂起呢首歌，因为 太多人咁样同我哋讲下 Fiesta， 我记得。 所以后来你系有听翻噶？ 系啊，一定。同埋有时会可能做访问啊，会见人会特登着得夏日 Fiesta 啲咯。 你个头而家都系夏日彩色咁样样。 夏威夷衫咁样着出嚟见人咯。 所以其实你哋个改呢个名字就希望有啲缤纷嘅嘢出嚟嘅。 系啊，所以当初原创歌曲都会。是比较 happy rock 啊，同气啲啊，即系讲梦想啊，因为嗰个年纪系就系会谂梦想、追梦咁样嘅意思咯。咁开始14年啦，咁就一场我哋 我啦一个以外啦，咁就令到好多嘢都唔同咗，諗嘅嘢都有成熟咗啦，所以就开始又咁啱接触咗 metal 呢个音乐嘅，咁就仲有电子核嘅元素啦。 讲讲都系咩意外啊？ 喺 band 房音箱过热着火，系、 哦、 啦，咁就有个系咯火烛咁样啦，跟住系咯 band 房又冇咗，咁又有受伤到，咁所以就系咯。 咁但系同改变咗嗰个曲风有咩关系嘅？ 对生命系。叫做有熱誠， 有所領悟。 哦 ，OK，、嗯、因為就咁聽你哋即係最近派嗰幾首歌咧，都幻想唔到其實你哋係咁年輕嘅，即係覺得啲題材啊，同埋啲音樂咧，即係嗱，好似你咁講，如果我見到你哋真人嘅時候，我都會覺得啊，一定係即係開心嘢，輕輕鬆鬆嗰啲 band 啦咁樣。咁、嗯、但係原來係有一個反差喺度嘅，咁當然可能即係同你嘅經歷有關啦，係啦，咁而你嘅同伴亦都睇住你有呢個經歷，佢哋都多咗經歷啦，所以就同你一齊對生命嘅睇法唔同咗啦，咁所以就做出咗而家你哋有嘅呢一個嘅路線啦。咁、最近你哋派咗呢一首咧叫做《燦爛一次》。 咁呢个嘅原意呢其实係想喺当初监制同我哋倾偈，跟住就去回顾返我哋呢三首歌啦，就会諗啊，你哋呢班女仔其实本身你哋都几活泼啊，即係你哋係好阳光嘅人，点解你哋唔做一首係关于你哋真正嘅 Fiesta 嘅歌呢？咁样。所以呢我哋就今次揾咗 Sunny， 点解揾 Sunny 呢？係因为 Sunny 喺我哋当中呢，即係我哋认识嘅人当中係最舞台感啊、阳光嘅人嚟嘅，而且咧佢由细睇到我哋大嘅，其实，所以就从而就有呢首歌嘅出现啦。 希望你哋继续努力啦，咁啊迟啲睇下会唔会有机会可以同埋你哋几个队员一齐咧，六个女仔倾下偈，感受下你哋嗰种澎湃啊吓。咁啊，今日早上咧，我哋听下 Fiesta 嘅新歌《灿烂一次》，唔该晒 Coco 同 Amy，Thank you。 今年过一个特别的圣诞， 圣诞节除了想着靓衫之外，当然我们都希望吃一些好一点的东西的，所以今天早上我们邀请到 Jackie Yu 上来在我们电话旁边跟我们谈一下有关食物的问题。早晨 Jackie。 早晨小白。 我知道大家都麻烦的了，受到这个疫情影响，很多人都没办法不想出去开 party 都没有，变成留在家里那里，真的要问一问 Jackie 了，有没有一款容易一煮的抗疫圣诞美食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呢？ 可以的。其实今年就真的没得罪所以整嘅嘢我都覺得係以簡單為主啦，咁同埋即係亦都唔好講得太複雜啦，因為靠聲音嘅話好難做到啲好複雜嘅嘢。咁我有嗰個冬陰雞翼係好容易整，咁但效果亦都非常非常之好嘅。咁你只要去買啲雞翼啦，咁然之後就將佢一開熱。喺條骨嗰度一開二，點解咁樣樣咧？個位脆個位可以多啲。之後咧，你只要去一啲泰國鋪，你買一羹冬陰醬，煮冬陰公湯嗰啲啦。咁、其實冬陰醬除咗淨係整冬陰公湯之外咧，你仲可以醃嘢啊、炒餸，其實都好好用嘅。 係喎，嗰個幾萬能喎。如果聽你咁講， 係啊。咁、然之後買啲香茅啦、南薑啦，然之後就將啲香茅同南薑切碎佢，咁誒將啲冬陰公醬。 南姜碎、香茅碎、少少鱼露糖捞埋，之后将啲鸡翼腌过大概几个钟。 我唔使腌过嘢，几个钟都得噶啦。 几个钟得噶啦，因为你切开咗啊嘛，个鸡翼真系一刀嗰度吓，咁就好容易入味嘅。咁你仲可以一次过腌多啲，你想食嘅时候，你就可以即系随时都可以攞嚟食咯。 嗯，系、哦，跟住分俾啲朋友食咯，冇得过嚟聚餐啫。咁我送外卖送俾佢哋，等佢哋自己整啊嘛，系咪？ 系啊，咁然之后咧，你将个焗炉就预热到180度左右啦，咁然之后焗到佢金黄松脆，咁啊即刻可以食噶啦，又简单、哦、又好食， 又好味。 食嘅时候咧，可以滋少柠檬汁，就青柠汁落去，咁、更加之好味啦。 呢、這个真系听起咧，特别你一滋柠檬汁嗰下咧，都已经流晒口水啊！呢个真系非常 OK 嘅吓。咁但系如果你话圣诞节，我又想煮好多简单丰富嘅美食，譬如头先 Jackie 已经介绍咗一个啦，冬阴鸡翼啦，系咪先？但有冇一两款材料，其实你觉得喂，圣诞节咧，其实大家真系买啱呢一款嘅食材就啱噶啦，因为咧佢可以话系非常百搭嘅。有冇呢一类咁样嘅食材又可以介绍埋咧？ 有，对，有绝对有。咁有几款百搭嘅食材我都经常用嘅。咁第一款就系呢、這个黑毛猪火腿啦，咁你最好就买啲切咗片嗰啲，咁就方便啲啦。咁你可以做好多嘅食法，你可以卷住啲香肠啊，卷住啲哈密瓜啊，卷住啲芝士啊，卷住唔同嘅，譬如芦笋啊，咁你都可以食噶咯。甚至乎你可以卷住啲金针啊，卷住其他唔同嘅蔬菜，可以烧一烧佢又可以食噶。 系、哦，烧一烧佢又好香口喎、 啊。咁、你可以做 pizza 摆上面啦。 系、哦 啊，你可以捞沙律啦，咁亦都系一个即系几百搭嘅食材咯。 哇，呢啲百搭食材咧、我谂圣诞节嘅时候，而家差唔多噶啦。今日咧就星期三啦，系、时候咧去入定货先，因为如果唔系圣诞节，大家买晒我买唔到啊。好啦，咁今日朝头早非常之正咁啊，介绍咗一个咧就冬阴鸡翼，同埋咧就系黑毛猪扒啊，呢一啲嘅肉咧咁大家都可以咧准备圣诞节嘅时候咧，简简单单啊，过一个开心嘅圣诞最紧要啦，系咪？唔该晒 Jackie， 唔该晒，拜拜。 阿 Jackie 唔该晒啊，佢嘅介绍未必系我哋传统里边叫做食嘅圣诞东西喎、啊， 冬阴公鸡翼，但系我又都几想试冬阴， 但唔使定喺圣诞节啊嘛。 啊，咁啊系。 嗱，我想问阿欧同阿崔神厨房先啊，喺你哋心目中咩叫做一个圣诞餐咧？ 哦，圣诞餐 食啲咩 嘅？火鸡啊！ 但系你有几多年圣诞系真系有 食到 火鸡咧？ 从来冇系。 从来冇，你一次都唔试下？ 唔试。 我试过，我试过一次嘅。因为我就麻麻地嘅， 点解一次都唔试啊？ 麻麻地咯，真系咁啦。 你都未试过又知麻麻地。 我试过一次就系 有啊有啊有食过一年诶圣诞餐系有火鸡嘅，因为咧我哋电台咧咪每年都会喺 S1 啊，即系搞嗰啲叫啲道会啊，咁大家有个圣诞联欢会噶嘛。你记唔记得有呢件事噶？你哋你都做咗十几年啦，喺港台中哥。 我记得，但我唔记得喺 S1 啊。好似 office 嘅 啫， 系咯，我记得系三楼，我哋自己有搞嘅， 系咩？好似一个群体圣诞节嘅， 系啊系啊， 系群体啊，唔系群组啊， 系啊，同埋系几年前噶，几年前， 系啊，好多 年前噶啦，系咪 啊？系啊， 我哋去咪又系 pizza 嗰啲咁样嘅嘢， 系啊，类似啦，都会有啲叫啲道会嘅，咁都有只火鸡，咁都有食。通常唉过节食一片咁样，但其实都系好鞋嘅，同埋咧要夹硬点嗰啲懒系酸嗰啲汁， 系啊， 系难食嘅。 不过我觉得譬如话你喺办公室有或者屋企都好，都系嗰个气氛啦，即系嘢食其实我就唔 系 好着紧，我成日都话最紧要系同边个食咁样。 系， 咁我觉得嗰个气氛系开心，咁咪大家一齐玩啦。不过今年咧。大家就稍事收埋呢一樣嘢， 係啊， 即係唔好出去一齊聚會住啦。 係啊，不過咧，即係關於今年點樣過聖誕節咧，各方面都有唔同嘅討論啊。咁通常我哋都會有好多手機嗰啲叫做 group 啦、group chat 啦。咁即係譬如話啊，不如去試下去中哥屋企啦，中哥屋企夠大，有4000尺咁樣，係咪先？咁跟住 Kitty 就話： 真 係、哦、好、啊， 加埋都冇。 因為我見你咧冇否認冇算咧，好似真咁樣。 真又有。咁有几出奇咧？ 唔出奇咯，所以我而家咪问下系咪真咯？ 系啦， 有乜所谓啫？大同细， 你面红嘅， 唔系大同细冇分别嘅，因为你去到最后，你都系瞓一张床嘅啫嘛，你唔会瞓4000尺张床 啊 嘛。 系啊，唔系，其实我主要唔系想讲中哥屋企 家屋几大， 想讲咧，今年可能有啲机会都会两三个family 咧加埋一齐有啲family party 咁样，或者调翻转头就系、你可能同阿妹嗰家人一齐食嘢咁样，或者调翻转头同哥哥阿嫂跟住同埋啲小朋友一齐去佢哋屋企嗰度，可能都要叫下啲道会咁，但系其实 即係都有好多唔同嘅討論，究竟應該去邊啊？應該唔去邊啊？去你屋企定係去我屋企啊？咁樣今年就多咗好多呢一樣嘢發生咯。但係過往就係、大家可以出街嘅時間，當然喺度約啊，因為我唱下 K 啊，或者去下唔同嘅地方玩啊，或者即係每一年其實都有嗰啲歐陸聖誕節噶嘛喺香港。 今年最好係邊個屋企都唔好去。 系喺自己屋企啊， 自己屋企 啦，试象下咪算咯， 试象下添啊，净系 嗱，咁啊，崔杰同你觉得圣诞大餐应该包括啲乜嘢啊？ 我想讲好耐噶啦，我见你讲咗咁耐， 你觉得 系 咩咧？ 我系好多时圣诞咧，我会焗一个芝士嘅，系、啦，咁啊， 系咪传统嚟噶？ 我嘅傳統咯，我唔知係咪人哋嘅傳統。我諗都係嘅，即係冬天嘅時候咧，都外國人都好中意焗芝士嘅。其實咧、有啲人就中意譬如芝士火鍋啦。咁但係你會即係搞好大壇嘢噶嘛？咁啊點樣咧？就去你嗰啲比較大型嘅超級市場，佢都有芝士嘅 booth 咁樣噶嘛。咁樣有啲咧有個木盒仔入住嘅，其實好多款嘅金文筆芝士。我自己就會多數係用佢嘅。咁另外都有好多隻芝士係可以咁樣做嘅，佢咧就包好咗，好似一个砖圆形嘅砖仔咁样啦，咁你开咗个木盒仔，咁佢咧就有张纸包住咗个芝士嘅，咁你开咗张纸，咁然后咧你就将佢反一反转，又界开佢即系唔系切开佢，即系喺个面度界几刀，界个井字咁样啦，咁摺几块蒜头蒜片落去，淋少少白酒上去，跟住咧再加少少香草，咁啊摆入去个焗炉嗰度焗，咁跟住咧佢就会咧有一个焗溶咗嘅芝士出嚟，系啦，咁你攞翻出嚟嘅时候咧，再加少少蜜糖喺上面，你就可以嚟点面包啦，点青苹果啦，点薯仔啦，咁样就好似一个迷你嘅芝士火锅 咁， 冇错啦， 好魔鬼啊呢嚿嘢， 好魔鬼，你咁中意食芝士，你一定觉得 好 正。 魔鬼咯，呢嚿嘢哇好正啊，好正！ 咁啊，你可以买一嚿俾聪哥去 自己 嘗 嘗、自己焗啊，自己焗一焗咁样， 咁样都几开心啊！ 哇，呢个正喎，呢个正喎，可以点面包啊， 系啊， 呢个唔错， 呢个好正啊！ 咁我成日都话咧，我成日听啲人讲话，我哋要食圣诞大餐啦、我就系我成日都唔明，究竟圣诞大餐系咪好似阿欧静话讲嗰啲要有火鸡咁就圣诞大餐啦，或者有乜嘢就圣诞大餐？我成日都冇办法想象到究竟有冇一个即系定律啦。嗱，譬如新年食乜嘢，我会知道。 隔篱讲咧话要有薯片佢嘅圣诞大餐，比较另类啲。 无聊，点会食薯片噶、 可能 Christmas party 啊，要有薯片啊。 唔系，因为平时好节制嘅个人，你见到又跑山又剩咧， 可以 relax 嘅。你唔好食添啊！阿白元浩，你食一块薯片，你跑两个钟头都消耗唔翻出嚟嗰啲。 你仲要咁耐都跑唔到啊！而家 系啊，留翻俾我哋啊！系啊， 明白明白。 即系譬如话。佢食嗰啲聖誕大餐係咪火雞就係聖誕大餐咧？譬如但係唔係，仲話阿 Jackie 講冬陰雞翼都可以係聖誕節做喎。咁、其實都冇啊。譬如農曆新年我哋知道食乜嘢噶嘛？ 係啊，年糕咯， 年糕啦。端午節我哋知道哦，一定係食粽啦。中秋食月餅啦。但係聖誕大餐係咪就係嗰只火雞咧？ 加啲新嘅嘢咯。灌汤饺咯， 嗱，即系咪可以？我可以系咁样食噶嘛？我圣诞节我唔一定食嗰啲嘢。 圣诞灌汤饺啊，即系其实嗰样嘢唔系重点嚟，只要加圣诞嗰两个字。即系头先阿 Jackie 都讲啦，话圣诞冬阴公鸡翼系咪先？圣诞海南鸡饭系啊，咁样。 咁但系传统咧，即系头先钟哥话系咪嗰只火鸡好 signature？ 一定即系圣诞大餐就见啦。我另外一个咧，我会谂起嘅就系、即系阿 O 头先有讲道会啦，就系、一大盘你平时唔会食嘅，但唔知点解圣诞咧开 party 嘅时候，你一定会见到就系嗰啲好。騎呢嘅雜果沙律咧，一大兜，即係 之前食剩， 係啦，你都唔會叫呢一樣嘢食嘅，但係唔知點解喺聖誕嘅套餐裏面咧、一定包埋。 你講起聖誕套餐啦，兩位，即係今年就可能唔係咁提議大家出去食啦。喺以往嘅歲月裏面，一個聖誕餐，你願意付出幾多少錢？ 出街食， 出街食，咁以前一定有招來噶嘛。六星酒店又话有圣诞餐，隔篱嗰间强记士多都系整个圣诞餐噶，一定会有噶嘛。 茶餐厅都有圣诞餐啊， 系啊，你哋会愿意付出几多钱？ 嗱，茶餐厅咧百零蚊 OK 啊，你话上到酒店咧就四百几蚊一位咧，都觉得好抵啊。 系啦，五百蚊 OK 啦。 系啊， 大时大节， 你哋可以翻屋企自己煮啦。唉， 做咩啊？ 你出去食个圣诞餐，你差唔多真系要挨住一千。即系如果真系写个叫做圣诞餐，所以我成日觉得好唔抵咯。 所以我都好多年冇试过出街去做节啦，即系人大咗都觉得系要悭翻啲钱。 系咧， 好啊，唔该晒 O， 好就嚟去到早上嘅八点五十八分啦。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2月23日是一年的第357日，距离一年结束还有8日。1958年12月23日，由建筑师内藤多仲以及日建设株式会社共同设计的东京铁塔举行完工仪式，开始正式营业。332.6米高的东京铁塔正式名称为东京电波塔，位于日本芝公园，以巴黎艾菲尔铁塔为范本而建造，目前为日本第二高的结构物，仅次于东京晴空塔。东京铁塔设有大瞭望台和特别瞭望台，可以一览东京都内景色，如果天气许可还可以远望富士山。铁塔正下方建有4层东京铁塔楼，设有东京铁塔水族馆和各种纪念品小卖铺，完工以来即成为东京著名地标和观光景点。12月23日出生的朋友，愿意为实现理想而积极努力，为人谨慎，拥有坚定的价值观，亦懂得为未来预先作准备。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性格的特质会不会成为兴建经典建筑物的优势？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身处高耸入云的建筑物，望见更远风光的同时，会不会多了一份离地的感觉？ 现在还有车龙排到去奇德专新村，荃湾路出九龙，近日丽景的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去奇德专新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排到佛光街桥底，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出口上观塘绕道慢线有工程，影响到现在东区海底隧道九龙的出口都是车多，而九龙的入口都是慢车，排到去游丽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虎山道桥底，去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龙蓬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青龙头一段慢车。再提一提大家，受昨日爆水管影响的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现在封路就已经重开，浅水湾道来回方向近住南湾道回旋处的封路重开。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无论哪个明日，也要好好生活。 这首 demo 只得半首，而就是这半首中所带来的唏嘘，令到 Jason 和他的团队知道，就是这首歌他们想用来呼应现在生活的写照。 我抑压他照常呼吸，多喜庆他神情仿佛，有谁想要这些明日，反正不变被谈及。 作曲廖文强，填词陈永谦，编曲 Ariel Lai， 咳新风，监制 Edward Chan。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陈柏宇《那个明日》。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自冲厕。 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愉快感觉嚟到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早晨啊，九点零七分嘅时间啊，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港股嘅走势啊，港股咧自十月底啦喺24,000点上升啦，虽然咧蚂蚁集团啊上市嘅计划咧就临门失拖啦，但系咧都未有影响港股嘅升势嘅。去到11月下旬咧，曾经突破27,000点嘅关口啦，之后咧气势就开始转弱啦吓。到琴日咧就要跌啊187点啦，收报26,119点啊。走势上咧，港股咧有转弱嘅迹象啊，要喺长假期之前咧交投淡静咧，亦都会影响呢个承接力啊吓。如果咧短线啊确认系失守咗26,000点嘅话咧，估计仲有得跌啊。技术上咧，上周恒指嘅10天线啊，失守20天线啦，已经系一个利淡嘅信号啦，所以星期三嘅早上咧，阿欧就觉得咧，二手不宜攻啊。 林慧，够钟上堂啦， 9点钟听一听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今个星期嘅密斯芭比 Miss Lam Lam 咧，继续请嚟小一星学专家 Miss Emma。早晨啊 ，Miss Emma。 早晨啊 ，Miss Lam Lam。Miss Emma， 我记得咧上一集嘅结尾嘅时候咧，就讲到话，诶，有啲视像面试 tips 咧，可以教下我哋家长同埋今年嘅升小一小朋友嘅。 系啊，最近咧都听到有啲家长咧开始，即系都有一啲嘅视像面试，因为即系疫情嘅关系啦，褪到好后嘅学校咧，咁就都做紧一啲嘅视像面试嘅。 嗯。 咁但系咧，睇嚟咧，有阵时见到啲家长嘅 feedback 咧，就系都会讲翻，就系小朋友喺屋企嗰个状态啦。同埋佢哋真係亲身去到学校嘅时候嗰个状态都会有啲唔同嘅。咁例如有时可能小朋友啦始终喺屋企啦。咁佢哋即係因为屋企始终係一个最安全最舒服嘅环境。令到小朋友好可能呢都会比较依赖家长嗰个嘅協助啦。咁我举个例子，每一次可能老师问下佢哋嘅问题嘅时候，佢哋答问题嘅之前咧，第一个眼神都会望下妈咪爹哋，咁跟住然后先至去作答。咁呢个都系会令到老师可能睇落去觉得小朋友嗰个自信心唔够，同埋亦都会觉得佢哋比较依赖即系其他人嘅协助咁样咯。系啦，咁即系学校咧，其实都系有一啲嘅要求咁。有啲仲有好清晰嘅指引，即係话俾你听可能父母係要喺即係几远嘅距离范围之内先至可以出现啊，唔可以喺个镜头度都会有嘅。咁但係有时见到小朋友都会喺屋企嘅情况底下，佢哋就即係依赖啲啦。咁呢个亦都系一个我哋见到嘅需要注意嘅地方嚟嘅。 嗯，但我諗呢一点系咪真係可以提早地去训练下呢？即係譬如如果明知道呢有面试嘅情况嘅时候呢，都有机会出现呢啲咁嘅可能尴尬啲嘅场面啊，咁有时都要谂下啊，会唔会可能及早同啲小朋友练习下咧？定还是可能如果学校真系有规定咧，个小朋友同父母唔系要坐埋，即系排排坐嘅，父母可能系要坐喺镜头影唔到嘅范围，到底父母又应该选择系喺镜头嘅背面，即系小朋友嘅正面啦，定还是系可能我系坐喺佢嘅侧边嘅啫？咁边一啲位置咧又比较有利一啲咧？ 其实呢坦白讲，我觉得呢一个面试呢主要是因为个环境或者个疫情的影响，所以才导致到即是那个面试会搬到在屋企的情况到发生啦。其实我觉得家长应该抱着一个心态，就是如果假设没有疫情的话，其实小朋友去面试都是一个单独自己处理的情况来的。咁所以呢我自己就认为其实就应该是做足即是之前的准备啦。 就準備好小朋友佢嘅嗰個嘅能力啦，準備好佢哋一啲嘅軟實力、硬實力，所有嘅嘢準備好啦。其實就應該俾小朋友自己去發揮。咁我就真係唔係好建議小朋友可能喺過程入面家長喺側邊俾啲指示佢哋啊，或者可能俾啲提示啊，即係好可能如果就算係喺個小朋友嘅即係鏡頭睇唔到，但喺小朋友嘅面前嗰度可能做啲手勢啊之類嗰啲呢，我覺得都會影響到小朋友嗰個自然嘅發揮囉。最好就係啦，即係最好就真係唔好即係左右小朋友嗰個嘅答案啊，或者左右佢嗰個表現，咁情願係俾小朋友自然發揮囉。 明白，咁我諗呢啲呢都真係需要一啲嘅訓練或者事前準備啦。咁有冇啲咩職場嘅 tips 呢都可以教下我哋啲家長呢？ 我自己就認為咧，如果喺即係 Zoom interview 嘅話咧，我哋最好咧俾小朋友咧係有一個係真係一個獨立嘅空間，都可以能夠營造到一個感覺，就係俾小朋友就係知道啊，我已經係要入狀態去見即係老師啦，做一個面試。咁可以點做咧？我有見過有啲家長好聰明嘅，佢可以咧用一啲咧我哋即係平時俾小朋友爬地嗰啲軟墊啦，咁佢反而咧就動起佢，就好似咧變成嗰啲屏風咁樣。咁咧系啦，就喺小朋友个背景咁一嚟啦，有啲家长都会可能咧系好头痛，觉得死啦，屋企好似有少少乱喎，咁系啦，咁咧就都可以用呢个屏风咧，好似挡住一啲啦，咁令到即系大家都有个 privacy， 咁系啦，咁小朋友亦都系会即系比较 focus， 系咪都唔建议话额外去特登租一个场地去做呢啲 interview 咧？ 我谂就冇咁样嘅需要嘅，因为其实我谂老师都系好希望睇到即系小朋友喺一个自然嘅情况去发生啦。咁而且亦都系真系有啲老师都会啊，真系譬如可能问下佢哋关于屋企嘅嘢，甚至乎可能喺屋企嗰度叫佢攞一啲嘢嘅时候，如果你系一个出事嘅场面就大件事啦。 系 咁所以呢个亦都系一个我觉得俾小朋友嘅一个独立处理个面试嘅空间系好重要啦。咁同埋另外咧我见咧有啲家长系好得意嘅，即系佢做嗰个面试嘅时候咧，佢哋中意将嗰个screen 咧打咗上去个电视嗰度。咁佢哋咧就好似务求想大啲俾小朋友见到啦。但我哋要注意翻一样嘢，就系首先第一，我哋最好用翻一个系小朋友熟悉嘅 device 啊，即系平时佢有上开堂用开嘅 device， 佢有一个習慣，就佢知道佢自己隻眼睛要放喺边度。因为如果你放咗上去一个电视嘅 screen 嗰度咧，咁有时佢望住个电视嘅 screen， 但係个 camera 唔喺个电视度。咁所以佢隻眼神就会好奇怪。 唔似望嚟望去咁样，又搵唔返个镜头。 係啦，咁呢个亦都係我觉得一个小 tips， 就係、是虽然家长好可能真係都想睇究竟成个过程係点，但我觉得呢个做法唔係咁好囉。係啦。咁最后就係、是我觉得最好呢就係、是、俾小朋友呢係即係嗰个device 係放喺一张台嗰度。係啦。有啲人咧就好中意系好似好凌空咁样嘅，即系佢真系坐喺一张凳，咁跟住前面冇嘢，咁跟住就有个 screen 咁样。咁但系我觉得咧最好前面咧其实有张书台咧，俾佢有少少其他，即系万一老师有嘢要去操作嘅话，咁就唔使咁混乱咯。 系 啦，咁呢个系都系一个小 tips 咁样。 好啊，今朝早咧唔该晒 Missema 同我哋讲咗咁多咧应战嘅小 tips， 非常之实用啊！再一次多谢晒小一星学专家 Missema。唔该晒， 唔使客气，拜 拜。 准备飞跃起。 9:17，听过有邓丽欣的《着地》，室外气温而家18度，相对湿度82%。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咗点算？起翻身。 好，有啲咩好介绍？ 喂，呢、這个真係唔係好介绍啊、直情要痛斥同埋讲添啊。 点解啊？ 咁近排呢都知道大家唔可以大型聚集囉，咁嗰啲叫做 staycation 嗰啲群组呢都减少咗好多。不过我有啲朋友做酒店呢，佢就同我讲啦，话喂阿欧啊，哇，估都估唔到啦，圣诞节啊，平安夜嗰几日呢，我哋嗰啲酒店啊啲房全部哇 full booking 啊，好劲啊咁样。咁因为始终可能即係情侣之间冇地方去，咁就租间酒店两个人试一下。 是啊，好啊。 好啊。 但佢所谓嘅 staycation 唔系情侣两个人咁简单喎、啊。可能是一班人，但现在都有个限聚的嘛，就算是酒店房。 是现在不行的，现在做不到一班人的。不过、之前呢就直情有一个呢疑似网红呢就拍片叫大家教大家呢就用啊个平时酒店嗰个水煲呢你打边炉啊咁样。是啊，他真的拍了片，跟住就将那些不知 A 几 A 几的和牛浸下去，跟住就哦你看看即刻吃得啦，是不是很方便呢咁样。咁大家都觉得即係呢一样嘢係几缺德啊，其实嗰个水壶係靠嚟俾你煲水嘅。冇话靠嚟俾你打边炉。 老老实实我就唔够胆喺酒店嗰度用嗰个 水煲吧。 水煲啦。因为实在睇得太多呢啲片啦。即係唔单止话打边炉啦。有啲即係洗嘢咁样呢都有见过，所以我都觉得几驚喎。 即係你煲一次之后倒咗佢再煲都唔敢。 我唔敢啊。 都唔敢。 我唔敢啊。 我又想问下钟哥啦，关于喺酒店入面嗰啲污糟嘢， 你讲边有污糟嘢先？ 实体系污糟， 你怕实体嗰啲定系唔实体嗰啲？ 系污糟嘢， 俾你拣一样，你拣咩？ 唔好住美房咁样。 比较夜晚黑有人讲， 唔好住美房。 电视机突然间着起身，咁呢个你可以睇翻咧，听翻三五成群啊。佢嗰、那个 系啊，佢有鬼故噶， 系鬼故节目啊。不过即系我哋咧就想讲，真系见得到嗰啲污糟嘢啦。中国就見多識廣啦，咁啊，成日會去登台啊。其實好多時都會住世界各地唔同嘅酒店，即係內地又有啊，馬來西亞又 有 咁樣。好啦，你自己去過比較污糟，唔好話最污糟，最污糟你覺得哇咁都得咁樣係乜嘢咧？ 我都係毛髮女啊。 哦， 都系毛发女啊， 的一对手 系啊，即系你会喺床单上啊，又或者喺地板上啊，你会见到大量嘅毛发啦、啊。应该睇个目测咧，嗰啲颜色应该唔系嚟自一个人啦、啊，咁嚟自好多人啦、 啊，七彩 七彩缤纷啦。 我咁应该系啲衫甩落嚟啫，如果有颜色嘅话， 走啲又旺定唔同。你似好多人 唔同國籍啦，咁即係話呢其實佢從來都冇清洗，冇一個諗法就係、是、不如掃咗佢呢係冇囉。 咁你通常遇到呢個情況點呀？ 穿鞋入去囉。 嗯， 即系房 冇冇接触到， 唔好除鞋啦。佢啲拖鞋都唔好着，因为拖鞋都有机会咧，将啲毛发摄喺脚罅里边啊嘛。咁你唔除鞋咧，就最稳阵啦。咁至于张床单，即系 sorry 啦，你自己冇办法搞噶啦。咁你叫佢，佢都唔会嚟。就算佢嚟，你都系预佢俾翻另一张好多毛发嘅床单嚟噶啦。 你咪铺自己啲毛巾上去咯。 系啦，即系譬如铺毛巾上去咁样瞓咯。 即系要用呢啲方法系。 系啊， 哇！你已经算即系你都整洁嘅。不过如果有啲艺人朋友再有洁癖一啲咧，哇！佢可能成晚都瞓唔到噶喎。 系噶，系噶，系噶。 同埋你见到之后咧，嗰啲残影咧，嗰啲影像会入咗你嘅脑海咧，你觉得咧，无论佢换多一亿次或者一百次，嗰张床都系污糟邋遢咯，会有一个咁嘅情况。 我试过有一次咧，我去黑龙江啊，咁影嘢咧，影到嗰，因为系即系跟杂志去啦，咁佢个 budget 用下嘅时候咧，佢从到尾冇乜钱啦。 冇钱啦、啊，我哋分 边个做制片啊？点解会遇到咁样 咧？其实我哋三个人去，即系有记者同埋摄影啦、啊。跟住，死啦！用到最尾冇乜钱嘅时候咧，就揾一啲好渣嘅酒店啦。仲、要咧好敷，跟住嗰间酒店咧。是我想平时人哋去嗰啲情趣酒店嚟嘅、 嗯。 因为你入到去呢你係见到咁有张床啦。咁你係见到嗰个台头呢係有啲用品俾你用嘅。 嗰、个摄影师同嗰个助手係男定女先。 个记者係女人嚟嘅。摄影师係男人嚟嘅。 咁我就同 唔系啊，我就同个记者一间房，即系同个女记者一间房啦。咁入到去个环境系非常恶劣。你谂下，黑龙江零系廿几度嗰阵时，跟住佢冇热水，佢同你讲个水龙头坏咗。咁然后嗰张床咧，你系觉得哇好核突。我系成晚咧都系着住件羽绒，我冇冚过佢张被，就瞓咗喺张床度冇喐到咯。即系如果有睡袋，我会。觉得如果你去旅行啦吓，以备不时之需啊，系啊， 呢啲咪就系情趣咯。呢啲咪就係當中嘅情趣位，即係有啲人成日話咩情趣酒店啊，我真係唔知道，我冇去過喎。咁我頭先聽 Kitty 咁樣講，我就知道個情趣喺邊啦，就係、是、咧有被都唔冚得嘅，要穿好多衫嘅。 嗱不過講真啦，如果你話去、其他地方瞓酒店啦，咁你都預咗。嗰、那個地方會有好多人去過㗎啦，因為酒店唔係你專屬㗎嘛，除非你長 book 一間房嘅啫。咁啊咁多人去過嘅地方，你都估到其實嗰個衞生情況係咪想象之中咁好㗎啦？ 係啊！ 香港電台日本流行榜本週推介。 临近圣诞节，一首嘅日本圣诞歌曲嚟到啦 ，Holy Moly Holy Night。今次嘅音乐系由一班热爱音乐嘅人一起创作噶，其中 Triple A 嘅 Sky High 就话到：我哋进入咗唔愉快嘅年代，希望藉住圣诞嘅作品，可以俾人一种快乐嘅感觉同埋将来嘅回忆。日本行榜推介歌曲 Chamina Sky High Holy Moly Holy Night。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嘅歌曲，嚟自日本嘅 Chamina 加上 Sky High Holy Moly Holy Night。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我系阿 O， 每朝同啱 key 嘅人倾偈，呢份喜悦啊，多多钱都买唔到啊！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 ，Kason！ 早晨 ，Kason！ 早晨，小白，早晨 ，Kitty！ 早晨啊！ 系有咩好介绍咧？三十一台。 话今晚咧就系呢一个八点钟咧，大家就睇下地球是圆的啊！ 哦，咩嚟嘅咧？我都知道地球圆嘅。 系啦，冇错。但系咧，佢其实亦都系讲咧呢个地球嘅圆咧，同大家都好多唔同嘅缘分啦、啊、吓，咁、会环绕呢个地球嘅国际议题啊，嘉宾对谈啊咁样啊，有好多国际事件啊，咁大家咧就可以睇睇啦。咁啊，另外咧去到呢个日常八点半啦、啊，日常八点半咧就系、是、会有呢个区区小节啊。咁啊，屯门我唔知阿小白会唔会咧、 哎，都有去喎、 啊，就屯门啊吓。咁啊，屯门新区市嗰度咧。咁咧就好多居民咧就投訴啊，因為嗰度咧買餸熱點嚟㗎， 係啊係啊， 就好多人流啦。咁但係咧附近咧啲商鋪咧就嚴重阻街喎、 哦， 包括佢哋貨物啦、紙皮啦、發泡膠箱啦等等咧，就阻住啲途人啊，有時影響佢哋安全，因為行咗出馬路嘛，有時嚇。咁咧就有啲叫賣聲啊，同埋衞生問題都係好麻煩嘅。咁啊。究竟點樣可以改善呢啲積存咗咁耐嘅問題呢？咁今晚咧又可以睇下呢一個日常八點半裏面同大家講講啦。 好， 咁另外有一個環節咧叫期間限定高高高啊。咁啊，阿 Kitty 要留意啦。 點解咧？ 咁如果有人咧約你咧，喺邊棵樹下面等咧，你要睇清楚嗰棵係咪桑寄生樹。 吓、啊，桑寄生我哋係知道有蓮子茶嘅啫。 係啊，如果呢個桑寄生花圈装饰的一棵树下面呢就有一个呢不明文规定的。 什么呢 是啦就是说就是一个不识的人呢就他都会吃你一口。 哦好像有些圣诞剧集都有这些桥段的、 哦。是啊就是呢大家。 我不知道那棵中文是不是叫桑寄生啦应该是。 那棵树未必是但是呢就是挂在那里装饰。咁我都唔知啊，究竟桑寄生咧系点样嘅咧？冇理由嘅挂一扎嗰啲莲子蛋茶喺度噶啦，系啊，咁样咯。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留意翻啊。又或者咧，如果你女孩子咧，就系、是、特登约个男仔咧喺呢一个桑寄生嘅装饰嘅花环下边等，然之后咧就再 send 呢个习俗俾佢，睇佢识唔识做啦。 咁如果佢都唔锡你一啖咧？ 咁係因為疫情有關啦， 所以都唔使灰心嘅， 或者遲到，硬係又遲到唔到， 你咁諗啦嚇。好啦，咁跟住咧，今個今日咧九點半咧就係、是、三水看世界咧、嗯，流聊天裏邊咧就會有逃出加納啊。咁、 哦、 加納咧呢個地方咧就喺呢個非洲啦。咁佢咧有一段時間咧就種番茄啦，咁佢哋咧當地咧就稱之為咧紅色黃金啊、 嗯。 通常嗰啲嘢咧好值錢咧，譬如係黑色嘅咧就黑色黃金啦， 咁、嗯、黑金喎、 啊。番茄啊，咁啊就係紅色黃金啦。但係個問題嚟咯，咁咧就係佢哋種啦，咁啊收成好好啦。不過其他國家咧，例如歐盟啊、中國啊等等地方咧，佢哋就會補貼佢哋嘅番茄農啊。结果咧，佢哋就可以用一个低价咧，就系倾销去国外啦，包括埋咧去到呢啲非洲国家。 嗯、 结果咧，吓仲平过你，咁佢哋点算咧？搞到啲番茄咧冇人抠啊，咁、 嗯、 啊市场又萎缩啦。咁而佢哋加纳嘅嘢，即系呢啲茄农啊，唔系果农啊，系、 嗯、 茄农咧，就被逼咧出走加纳。咁去到咧意大利等等嘅國家咧，就同佢哋打工啊，去到種番茄啊。不過咧，原來咧當地嗰個工作環境非常之惡劣啊。咁、 嗯、 今晚咧關心別人嘅朋友咧，就可以睇睇啦。 好， 咁嚟關心香港嘅朋友咧，就可以咧唔好瞓住啊，去到呢一個夜晚十一點鐘午夜廣場學人串社科。 嗯， 因為今晚咧題目就係何處香港啊。 哦， 即係香港咧，其實如果你睇翻咧，佢簡直係一個奇蹟嚟噶嘛嚇！當年一個小漁村啊， 嗯、 跟住咧發展到今時今日咧，就係世界知名嘅國際大都市啦嚇。咁啊，而家咧即係舊年咧經過一疫之後咧，就更加多人識啦咁樣。咁、 嗯、 但係咧，我哋香港其實又點樣定位咧？我哋經過咁多次嘅即係大風大浪咧，都可以繼續屹立啦。咁究竟啊，今次我哋又要面對呢、這、一個？社運之後的疫情呢、 嗯、 我們可不可以繼續走下去呢， 何去何從呢， 大家思考這個問題的。 好 好， 謝謝謝謝謝謝，拜拜。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食物及卫生局昨晚表示，由于电脑系统出现技术问题，估计上个月底以来，大约有800多名市民在接受政府提供的免费新型冠状病毒检测之后，未能够收到阴性检测结果的电话短信通知，当中并没有阳性个案。经民联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批评事件反映政府出现很大问题。她说政府的抗疫措施多月来没有改善，又认为应该要做全民检测。她指出如果局方人手不足，应该要寻求外援。她又说如果领军人物不掂，应该找其他人领军，包括尋求更多專家的意見。對於英國返港人士要延長檢疫七日，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認為有關政策不當，指出在酒店檢疫14日之後可以自行回家，質疑會不會有傳播風險。南韓新增1092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病例，累計52550人確診。南韓單日新增病例下降3日之後，再度回升到1000宗以上。新增病例之中，社區感染有1060宗，境外輸入病例有32宗。另外新增17人死亡，累計739宗死亡病例。英国继续受到变种的新型冠状病毒困扰，星期二新增36804宗确诊，比前一日多3440宗，另外再多691人死亡，数字是前一日的超过三倍。英国首相约翰逊早前说，变种病毒株的传播力高七成，并且正在英国快速传播。内政大臣彭黛玲话，多个部门正系积极采取预防措施，鼓励民众圣诞期间留喺屋企。 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国会两院为抗疫通过的$9,000亿纾困方案感到蒙羞。特朗普在社交网络 Twitter 上表示，他将会要求修改内容，将发放的纾困金额提高至每对夫妇$2,000至$4,000。特朗普又要求国会将法案内不必要和导致浪费的条文删除，向他递交适合的法案。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0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圣诞节假期至到下周初天色明朗，日间和暖，下周中期显著转冷。现在气温18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05点，跌13点，总成交金额53亿8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5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939点，升56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70.5元，跌2元；昆仑能源7.44元，升1元。中国移动43.95元，升2毫；京东健康185.3元，升2.9元；美团275.4元，跌8毫；阿里巴巴247.6元，跌1.2元；保利协鑫能源1.39元，系升8仙；友邦保险88.2元，升5仙。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753，日元103.54，瑞士法郎0.889，加元1.29，人民幣6.552，英磅對美元1.339，歐元對美元1.218，澳元對美元0.754，新西蘭元對美元0.704。日經平均指數報26,460点，升23点。港金現價報17,210元，跌9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67.01美元，卖出1,867.7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继续同你讲咧，最挤塞嘅地方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头先中快线咧都系封闭，而家咧快线就开翻，但系中线仍然系封闭，咁非常挤塞，排到去科学园对出。重复多次咧，就系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港铁站有交通意外，咁中线系封闭，快线就开翻，咁但系咧都系非常挤塞，排到过去科学园对出。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红隧同埋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油麻地停车场对出；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去油荔村；反方向东隧嘅九龙出口上去观塘绕道嗰条慢线咧，因为有修路工程嘅，咁影响到一带咧车多少少。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排到去虎山道桥底，喺新界啦，火炭路去第一城方向近住落景街一段挤塞，排到去火炭村。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深井一段咧都仲系车多。红梅谷路下行去大围方向，近住田心街一段咧亦都系挤塞，排到去世界花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阿妈边个又话唔烦噶？唔系我问多两句，望多两眼，佢哋饿亲、冻亲、跌亲，点算啊？ 有时妈妈烦你都是想关心你啫。 是的，所以理解家人想法真的很重要的。今个星期日早上8至10，一于全家人一起听实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炮制，玩玩星期天， 不得了劇場啦。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一个地球左睇同右睇睇法有咩唔同？一个动作点样影响国际格局？ 地球是环环相扣，互相牵引。电视节目《地球是圆的》，主持人麦嘉伟剖析地球上每周国际大小事，与嘉宾对谈，延伸报道，了解背后有咩政治、文化、社会、历史因素。 《地球是圆的》，今晚八点，港台电视3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做神光第一线，成日都话要醒神啲，不过红酒都要醒一醒，因为醒酒的过程可以俾酒体和空气接触，凸显酒的香气。一般而言，葡萄酒在酒樽入面倒入醒酒器那一瞬间，醒酒的过程就开始了。通常短则30分钟，长则3个钟头都得的。那不如就由现在节目开始一路醒酒，醒到节目完，那未有得饮咯。啊，不过做节目不应该饮酒，讲下好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咧，我林慧电话旁边咧就接通咗阿容，早晨阿容， 早晨林慧，早晨， 恭喜你，今日有好开心嘅喜事。 系啊系啊，我个孙女咧100日啦，出咗世咁耐，我就系见过佢一次咋。 哦，因为疫情嘅关系系咪咧？ 系啊系啊， 但系都冇办法嗬。 系啊，真系啊，希望佢乖乖地啦，系已经100日啦，希望佢出世嗰阵时咧又要吸氧气啊， 变 咗咧就。是比较麻烦啲，喺医院住咗成个月先至出到嚟，出咗嚟都 OK 啲啦，即係带已经要过咗100日带个女啦开始。 係呀、要叫佢听听话话。 係 啦，快高长大。 係啦係啦，祝埋佢姐姐，佢仲有个姐姐㗎，叫柔柔啊。就3岁几㗎啦，同埋祝埋佢爹哋媽咪呢，即係我仔同我新抱呢，佢今个月26好啊，结婚唔知4周年定5周年，我真系记得系咁上下啦。 唔紧要啦，总之都系结婚周年纪念啦。 系啊系啊，希望我个仔唔好发埋晒啲少爷脾气啦。 哇，你都好体谅，即系你反而系邓家嫂唔抵。我个仔啲脾气咁差嘅，咁 系啊系啊，我个仔啲脾气好差，我新抱仔 O K 嘅。 咁啊几好，即系相对地，因为仔仔咧，可能你觉得佢啲脾气争啲咧，咁啊新抱又反而贤惠啲啦，更加 系啊 O K 嘅，新抱仔冇问题嘅， 冇问题嘅，应该两个咧做咗爹哋妈咪之后咧，啲耐性会越嚟越训练得足够噶啦。 系啊，应该系磨练到嘅。 系咯，我知道你今日拣咗首歌想送俾佢哋嘅。 系啊系啊，阿容祖儿嗰首《世上只有》，想我大孙女咧好中意呢首歌嘅。 好啊好啊，咁啊希望佢哋咧喺屋企啦，即系而家咧都可以安安全全咁样咧听住呢首歌，一路跳住舞啦。 系啦系啦吓。 好多谢晒你电话，阿容。 啊，多谢晒你，林慧。 唔好客气，拜拜。 拜拜。 为空落并觅得到最终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大家都知道食姜饼是圣诞节的传统，不过就不是人人受得到姜饼那阵姜味和肉桂味了，尤其是小朋友。但是过圣诞节怎可以不焗饼的，所以今天吹神厨房想和大家分享一个牛油曲奇的食谱，松化美味，味道受大家欢迎之余，焗起上来整间屋都弥漫着牛油的香味，既温暖又有过节气氛啊。小白中唔中意食曲奇饼咧？ 中意啊！牛油曲奇咧，要焗到佢松化都唔系话咁容易嘅、哦。有啲咧，我食过就系谂住焗到佢松化咧，咁啊点知焗出嚟嘅时候咧，佢容易窿晒，因为净系谂住喂，我啲火力够嘅，控得佢耐，咁佢咪容易松脆咯咁样。點知真係脆咗啦！一拎上手又入嗒一聲啦，跟住咧又黑古辣突咁樣啦，係咪先？咁你聖誕節唔好睇啊嘛，咁樣咁嘅顏色。 係啊，不過咧聖誕焗曲奇餅咧，我覺得係好開心嘅，因為焗嘅過程咧真係成間屋都有嗰個牛油嘅香味。 係啊， 你會覺得好似好温暖咁樣啦。咁尋日咧我就試咗一個新嘅食譜，因為其實曲奇餅咧都有好多種啦。唔知道大家記唔記得之前咧我喺呢個吹神廚房咧有整過一個有花生。咁嘅軟曲奇啦，咁係大隻啲嘅，咁嗰個口感咧又唔同嘅，即係會裡面係軟啊實啲嘅， 腍啲嘅感覺， 係啦，就實在啲，好似好多餡咁樣嘅。咁今次呢一個嘅食譜咧，就真係平時可能你好多時候喺街度買嗰啲曲奇餅咁樣，係鬆化好好濃嘅牛油香味嘅。咁但係咧嗰個程序咧，反而我就覺得簡單好多，個材料亦都好簡單，淨係需要冇鹽牛油啦。有啲糖粉啦、盐啦、小麦粉啦、玉米淀粉，即系叫做嗰个叫粟粉啦，系啦，咁就系呢几样嘢啫。 咁材料啊有啦，咁但系听众真系要听，点样可以焗到佢松化咧？其实我头先咧喺做新闻嘅时候已经咧就偷偷地咧食咗一块啦。 系 呢一块咧真系好嘢，一食落去嘅时候咧，我真系。drop 一下咧就唔係爛，係覺得佢成嚿嘢係好鬆化，而入口嘅時候真係好香牛油曲奇嘅味道嚟嘅。咁再加上咧有一個我以為係本身都係朱古力點綴，即係都話做咩啲朱古力會特登整到全部都係三角錐體咁樣嘅咧？都幾特別喎、啊！原来是特别的设计嚟噶， 系啦。初初小白，我正想话，唔好睇个样子，卖相唔系几靓。跟住小白就，好得意咁啊！ 我以为啲飞弹造型嚟噶呢个。 因为本身咧，我系谂住牛油曲奇就折花咁样啦，即系一个花型嘅牛油曲奇啦。咁点不知呢个大家都要留意嘅，就系当你譬如用得太大力嘅时候，你个袋唔系咁扎实咧，你用胶嗰只咧，好易佢爆咗之后咧，你就折唔到啦。咁、我寻日咧折咗第一粒之后咧，就已经用唔到个袋，因为佢爆咗啦咁样。咁可能大家如果實淨啲，可以買布嗰只啦，即係嗰個袋係布袋嚟嘅、 就擠朱古力咁啊。 係啦，就咁你擠個曲奇嗰個餡嘅時候咧，就會實淨啲咯。咁、我因為冇咗呢個咧，我就求其就將佢變成一個圓形咁啊，加少少朱古力粒喺上面點綴下咯，叫做、 都 OK 啊。你諗下，我一眼望落去嘅時候，以為係第二種嘅 design 喎。 幾得意喎！ 幾得意喎！你特登整到咁樣 嘅。走可愛嘅路線。咁啊，頭先小白你都講得啱嘅，焗曲奇餅咧最怕就係焗。窿 系啦， 咁我 焗窿咧，啲曲奇饼会仲会臭添，臭窿味。 有阵窿窿地、落落地嘅味道， 落晒咯，件事都 系啊。所以呢一个咧，真系唔好行开啊！我觉得，因为本身我焗呢个曲奇饼咧，就焗40分钟左右啦，3-40，用慢火焗，即系150度慢慢焗，咁啊焗到佢咧熟咗啦，黄黄地色啦，但系都冇嗰个好靓嘅曲奇嗰个颜色，即系啡啡地色嘅。咁所以最后咧，你就要校翻大啲嘅火，180度咧，就焗多佢2分钟左右。 哦、 其实你嗰个度数，你真系要望住你个曲奇饼大啊、细啊、厚啊、薄啊咁样咧。其实嗰1-2分钟已经争好远噶啦，即系个底窿唔窿，同埋个面窿唔窿咧，就系睇你嗰、那个嗰1-2分钟几时收炉咁样。 同做人都系一样，即系你个个都系做啲咁嘅手板眼见功夫。点解有啲人会成功，就系因为佢细眉细眼嘅做得到啦。 所以我就奉劝大家，即系你焗嗰几十分钟就可以即系由佢焗啦。咁但系最后上色嗰2-3分钟咧，你真系望住佢，因为每一次你可能。 能做个大细唔同啊，或者个厚度唔同咧，嗰你用嗰个大火咧，可能你一分钟就停啦，有啲可能要两分钟就停，有啲三分钟咧就窿啦咁样。咁所以呢个咧就系最后嗰步骤，能唔能够令到成件事都好圆满咯？ 即系嗰分嘅两分钟，其实系要俾出嚟嘅，系要企喺个焗炉前边嘅，你望住佢咧。是可以令到你成啖心机有个好嘅结果。如果你疏忽咗嘅话呢，你之前焗咁耐，或者你又搓面粉又剩咁样嗰啲呢，冇晒㗎啦。 咁梗係啦，你个仔出世嘅时候你都望住佢啦，等咗咁耐係咪先。 我的享乐时代。 今日享乐时代是不是阿 O 啊？ 我今日想讲享乐时代之前咧，好像有啲好正嘅片可以分享一下是不 是啊！就系享乐时代就系享乐啲片系嘛？ 系啊，因为我哋咧都有好多嘅唔同嘅 video 啦，咁样视频啦，咁啊摆咗喺即系呢个二台嘅 Facebook 专业嗰度啊！ 哇，讲起呢一样咧，我哋都几频密啊！即系喺二台面书专业里边咧，我哋都有好多嘅晨光第一线嘅片段啦。当然其他节目都有好多片段摆咗上嚟啊！ 但我哋都要宣传自己先嘅， 要先讲咗先啦。我哋有一条几搞笑嘅片啦，有啲朋友仔睇完就话：哇，好有喜感咁、啊、样噶嘛！崔杰同好有喜感啊，小华好有喜感啊，林威好有喜感啊，系啊，咁啊，作为戏剧界扎根多年嘅梁永忠先生，你点睇咧？关于呢条片吓， 我拍完之后咧，我就觉得我哋五个不如我哋开戏啊！ 咁严重， 拍啲 sitcom 啊！ 哦，几好、啊， 我哋可以做啲嗰啲喜剧嗰啲咁样咧。 系啦， 即系睇下大家反应点样先啦。睇、完之后，如果大家高兴嘅，我哋可以继续拍嘅。 好啊， 系啦，咁啊，开心速递之伤心速递咁样吓，可以。 不过另外一个咧，就要讲讲啱啱我哋今日啊。就是今天擺上去面書專頁的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五個人一起有少少的聖誕温馨祝福給大家的、 哦、 如果大家去看看我們究竟用什麼方法俾一个圣诞祝福大家咧，不妨而家可以上去二台嘅面书专页望一望啊！ 系、 这个就系一个暖心嘅圣诞歌推介啦，咁样。咁、好嘅嘢咧，即系一不离二，二不离三、哦。咁好似仲有另一个片段咧，会不日放映系嘛？ 呢、這个咧，如果大家睇完今日嗰条片，咁你不妨喺留言俾我哋。咁我因為琴日咧，我記得阿崔傑同講過話，誒、好似之前我拍過你一條片就係聖誕噶嘛。咁如果大家有興趣重温嘅話咧，咁我就攞翻出嚟，咁咪當然要重製少少啦。 係。 咁咪都要啲時間嘅。如果大家有興趣睇嘅話咧，不妨喺今日嘅片段裏邊留言啦。如果大家中意睇嘅，又睇到有夠多人啦，咁、我就試下星期五睇下講唔講得切喺聖誕當日。摆出嚟俾大家分享一下咁 好啊！ 咁啊，哇，即系有嘢睇，当然有嘢食啦，咁样。咁近排咧就六点之后就唔可以堂食啊，所以就少咗好多叫做食嘢嘅时间啦，反而就食多咗好多小食类啊，或者面食类啦，希望填饱肚子啦。喂，今日咧我嘅享乐时代咧就系试咗喺住嘅附近咧，其中一间啊呢个手撕鸡嘅刀削面咁样。咁、我啱啱咧都将相都将张相咧摆咗喺我哋群组嗰度啦。咁首先咧呢个刀削面咧佢系 live 刀削嘅咁样，即系真系有个人喺你面前嗰度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削咁样啦。咁你可以拣热食啦，同埋冻食嘅。 吓，冻食都得。 系啊，我就拣咗凉拌嘅方法食。咁啊，佢就加入一啲比较北方嘅元素啦，有麻辣啦，咁啊有一撇辣酱啦，咁有好多青瓜丝啦，有劲多葱啦，同埋花生粒啦咁样。 哇，好吸引个样。 系啊。 好吸引喎、 哦！系啊，真系正所谓催神厨房上机食先咁样啦。咁、我自己咧其实都几中意食手撕鸡嘅。点解咧？因为咧啖啖肉啊嘛，同埋咧我自己好怕抡骨嘅。其实依家人大咗咧，可能啲牙唔系好听使啦。 冇咁快啊！ 已经到叔叔嘅年纪，佢话俾我拣食肉，我梗系唔想抡骨啦，系咪先？跟住就食呢个手撕鸡咧，我觉得都几正、啊，而且咧佢食落去个味道咧。那个刀削面咧整出嚟咧系好有嚼劲嘅，好有 咬口嘅。咁佢又標榜自己係山西刀削面啦。咁、我冇去過山西嘅，不過通常咧食嗰啲刀削面鋪咧， 都話自己係山西 嘅。係咩？即係山西係最出名係刀削面。 我相信係啊。 我估係，就等於重慶後面會有火鍋啦，同埋有酸菜魚咧。 重慶有大廈添啦， 係又有大廈啦， 又有森林啦。 但香港嚟講咧， 重慶仲有火鍋， 有咖喱鋪啦，係咪先？朋友识唔识重庆咖喱 啊？唔系系食唔食印度咖喱嘅咩？ 讲啊讲啊，真系好挂住啊，好想去食呢个咖喱添啊！ 等下等下， 系啦， 应该好快望到嘅。 咦，好似同钟哥有食过咖喱啲，系啊。 我唔記得有冇啊？ 有細個。 你冇望住我，唔知你去過邊啊？ 係點解望住你咧？ 好似我唔知你有冇。 有係啊！即係啊，成日話即係晨光依家個組合啦，有小發啦，有林慧啦，有鐘哥啦，有崔傑彤啦，同阿 O 啦，成日話想夜晚食餐飯，食咗 而家都約唔到。 唔係之前本來想約㗎，啱啱約咗嗰日咧，第二日就 啊。 新嘅限聚令出台啊嘛， 就出嚟啦啊！其實大家要注重社交距離咁樣係嘛？係啊，咁所以就即係可能約食飯啊，成日都話舊時有個打趣話，喂約食飯啊，等你約啊，約到下年啦， 真係 真係等到下年， 真係約到下年，即係約食飯一約啊，約到下年。咁所以咧，反而有陣時啊，即係叫做年頭到年尾啦，都想告賞下自己啦，咁樣都即係食下啲，就算呢啲面食，你都要挑選一啲啊比較精緻啲嘅面食去食啦。 我想問一問，我話點解你會揀涼拌而唔揀熱食呢？因為刀削面呢我通常都是熱食，即是九成的了。 是因為我近排心火盛，我想講一講啲心火，所以想食啲冰冷啲嘅感覺嘅嘢啊！不過呢個又有趣，即係有陣時唔知 Kitty 同埋鐘哥有冇發現一樣嘢咧，就係你冬天嘅時候咧，特別想食啲凍嘅嘢。我可能有一種自虐嘅心態咧，我冬天先想食雪糕，我夏天係唔想食雪糕喎。 哦，我又唔係喎， 係咩？ 冬夏天都想食雪糕， 咁你好啲係啊，咁啊，即係真係食定還是眼睛看冰淇淋嗰踢冰淇淋嗰種食咧？ 唔係兩樣啊，最好就係 一路食住雪糕，同時間眼睛又食雪糕， 最好嘅享受啦。 因為我好怕咧，即係叫做食雪糕嘅時候咧，食到會係咁滴落嚟。夏天咧，香港依家真係好熱噶嘛，三十幾度咧。咁你喺度食嘅時候咧，就溶啊，即係你食得唔夠快咧， 小事個 係咪啊？ 呢個對於我嚟講，唔會出現嘅。 點解？ 因為食杯裝 嘅。唔係啊，因為我食得快，我食嘅速度係快過佢溶嘅速度，咁咪冇事咯。 係，因為我係食家庭裝， 係啊， 自己本身係 有個兜兜住，唔怕漏到周圍。 所以咧，即係好快講啊，講關於食雪糕咧，特別係軟雪糕嗰啲咁樣，一個空嗰啲咁樣。我好怕啲人慢慢舐嘅，即系舐一下，舐下，我好怕舐咩咧？食啦，即系你冇嗰种口感，一口咬落去软淋淋嗰种味，嗰种感觉噶嘛，仲慢慢舐，梗系滴落手啦。嗰阵时见到啲僆仔啊，啲小朋友喺度舐嘅时候，我出走埋，阿叔教你食，攞出个雪糕自己食咁样。 冇啊，但系咁样，佢嗰个 并唔系咁食 嘅。佢嗰个空型就系俾你可以舐啊嘛。如果唔系你就拣杯啦，杯你就笔啦嘛。 即系又讲多两句。咁另一样我就更加匪夷所思嘅就 系 一对情侣， 一齐舐， 你舐一下，我舐一下。你哋喺度做乜嘢咧？ 食雪糕咯， 系咯，浪漫咯， 有几咁浪漫咧？ 好浪漫噶！ 你舐一下，我舐一下，几咁有咩嘢咁浪漫咧？ 好浪漫， 冇嘢浪漫噶嘛？成件事，即系雪糕系好个人化嘅一件东西，特别系软雪糕系好个人化嘅，你好难同人分享嘅。 咪一个人食可能食唔切啊嘛，就溶啦嘛。两个人食啦，咁咪快啲食埋佢。 所以咪唔好舐咯。 系啊， 一口咬落去，咁你咪唔会溶咯。 系特别系疫情嘅缘故啦，而家都 呢个当然啦， 免费大家攞住杯雪糕周围食啦， 所有嘢都个人化啦， 系个人化， 所有嘢都变得个人化啦。 但系我想问咧，阿 O 啱啱推介嗰个嘅凉拌刀削面，我见到佢面咧，最劲嘅系咩咧？佢加咗呢个牛肚丝喺度。 哦，系啊，呢个系我自己追加落去， 可以追加噶， 因为我唔系好够饱， 真系识食。 系啊，呢个就系佢声称系卤水嘅， 系咯， 叫金钱肚咁 样。我见到佢咧剪到好幼，然后又好入味，好似好深色咁样。 系，我话俾佢听，我啲牙唔系好得啊嘛，叫佢剪幼 碎啲， 佢争啲，佢争啲要有嗰啲色剪啊，帮我剪剪佢噶啦。 你啲牙唔得，你就唔好加花生啦。 本身唔係我阿家， 哦，佢本身有噶， 我忘記咗叫走。其實我自己都好憎咧，食一啲嘢咧，無端端即係你食緊啲腍嘅嘢，突然間有啲好硬嘅 texture 咧，你就唔到咧，跟住就會有一種好錯愕嘅感覺，即係好似你食雞嘅時候，突然間食到雞骨嗰種感覺咯。即係有啲花生係咁啊。 有冇咁嚴重啊？食粥啦，不如。 好啦，唔該曬 ，O 嘅，唔該曬。不過大家可以不妨去試下晏晝飲啲咩食啦。不過再提一提大家，不妨去二台嘅面書專頁睇下啲片啦。 係啊，咁啊有好多聖誕片啦，希望同大家一齊過一個温馨嘅聖誕啦。咁啊，我哋最新嗰條片咧已經擺咗上去香港電台第二台嘅 Facebook 嗰度啦。 睇翻晨光之前嗰啲都 OK 㗎。係 啊，俾翻個 like 佢哋啦。 无论六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You better watch out, you better not cry, you better not pout, I'm telling you why. Santa Claus is coming to town. Yes, he's on his way. Okay.He's got toys all over the sleigh. Oh, yeah! Santa, he's coming to town. 你几多点？记得避免去人多嘅地方，